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系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国务卿卢比奥咧就再次出击，就宣布咧美国将会取消啊部分嘅中国留学生喺美国签证，就算系读书读到一半咧，对唔住啊，请你咧系翻去你自己祖国，并且将会加强审查未来中国同埋中国香港啊。是去美国留学的签证申请。这个呢就在网上面呢即又起哄了，因为实在太多人向往去美国，太多人是渴望去美国读书，即是将美国留学当神禁拜。所以呢就讲到呢，现在卢比奥呢是将所有的中国留学生，现在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人数呢 ,277,000 人，就全部吊销签证，全部扫把。踢走翻佢哋咧，翻去呢个中国啊，或者系中国香港嗱，个实情就唔系咁严重嘅。我哋睇睇咧，国务院啊嗰个英文个声明嘅原版，卢比奥嘅国务院咧就只不过话美国政府吓、教育部同埋国土安全部啊嘅合作之下，就将会就 aggressively revoke visas， 将会 aggressively revoke visas for Chinese students。Including those with connection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r studying in critical studies， 即系话只会咧系aggressively 呢个咧就即系积极地、主动地去 revoke， 系去咧取消啊，或者咧系注销吓嗰啲咧中国嘅学生，包括嗰啲吓系同中国共产党有所谓嘅 connection 系有关系。Or 或者 studying in critical studies， 就或者咧系读嗰啲咧系关键嘅学科。嗱，咩叫 critical studies 或者 critical subjects 咧？佢就冇讲，但系一般理解为咧系理工科啊。嗱，如果你话好好地地，你系喺南加州大学系修读电影嘅，又或者喺哈佛大学系修读文学嘅，又或者喺呢个叫做。康乃尔大学咧系修读比较文学嘅，就研究呢个《红楼梦》啊，同埋呢个莎士比亚啊呢个几四大悲剧之间嘅人性同埋心理啊个互动嘅关系，呢啲冇问题嘅呢啲。啊，如果你系读文科啊，读历史啊，甚至系读神学啊，身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研究 theology 呢个神学啊，我相信咧。卢比奥国务卿同埋 Donald Trump 总统咧系讲道理嘅，系无任欢迎嘅，因为咧针对呢个中国极端嘅无神论、冇信仰、冇底线嘅国家咧，我相信 Donald Trump 同埋卢比奥一定希望多啲中国学生嚟读神学啊！呢个举例系嘛？所以咧唔系话凡亲咧个种族歧视，见到中国人读乜嘢啊，嗰个 visa 都会咧系注销同埋咧系抨走啊！咁将来又点咧？We will also revise visa criteria to enhance scrutiny of all future application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ong Kong. 即是说我们还会检讨或者审视所有的签证的标准，是来到加强对所有未来中国和香港那个签证的申请人嘅嗰个审查，你可以讲话审查啦 ，scrutiny 即系仔细查核，系嘛？咁呢个咧相信身为中国人嚟讲，应该好习惯，因为绝对系符合中国嘅国情啊，系嘛？你而家咧香港你要申嗰啲戏剧团体要申请场地，都俾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审查佢个社交媒体同埋佢以往一啲咧嘅言论嘅记录。一旦发现佢有呢啲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係远对抗嘅行为呢，就唔会租场地啦。譬如好似漫画家专子啦，同埋前香港电台电视部女记者蔡玉玲啦，呢啲都曾经因为出席呢个颁奖礼一个香港嘅戏剧节就因为呢两个人上台就累到呢 香港的一些话剧团因为邀请他们做嘉宾咧，颁奖咧就不获政府资助。咁咧，如果中国啊嘅外交部发言人系对 Donald Trump 啊呢啲咁嘅行为有意见咧，咁佢应该反省一下，问一下自己先，系咪？何况咧喺中国嚟讲，对于留学生一样有呢啲规定，而且更加严格。一阵咧，我同各位咧系再介绍。嗱，你今次咧就吓。就变咗咧，哇！一阵恐慌，咁啊，唉，真系阴功啦！中国我谂成千上万咧，正在或者已经咧系取得美国留学签证，正在申请嘅咧，就咧乱作一团，就惊呼咧，系咪冷战已经来临？当然系来临啦。点解冷战已经来临啊？因为你中国啊，已经咧系对美国啊实施咗战狼外交好耐啦嘛，系嘛？佢而家先至宣布限制啲签证，咪迟咯。佢至少應該啊，喺幾年前，當呢個中國外交委員係嘛呢個係咪國務委員係楊潔篪同埋伙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喺阿拉斯加見布林肯嗰下嘢，一個講咗十幾分鐘、十二分鐘，一個講咗四分鐘，係高度訓斥布林肯，話從此美國你不能夠再以高高在上嘅姿態係向中國訓話，呢、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当杨洁篪同埋呢个王毅啊，系严词训斥布林肯之后嘅第二日，按常理就拜登同布林肯就应该咧即刻宣布咁嘅规定，而过咗成两年几到 Donald Trump 上台，先至由卢比奥咁出手，咁我相信美国已经咧系做事系好缺乏效率啊，同埋咧系好仁慈啊，系嘛？咁而家咧就点算呢？咁啊，守安无躁嘅，唔系话所有咧系一棍打死晒。日后咧，中国香港特区如果有一啲读国际学校啊，或者读 Mary Law 啊，吕拔萃啊，读 English Literature 英国文学啊，想去美国去研究海明威嘅小说啊，又或者呢个 Walter Whitman 啊，惠特曼嘅诗歌啊。呢啲咧，我相信佢读喺呢个文学博士，无任欢迎，你交学费就得啦。包括哈佛同埋普林斯顿，或者去美国啊读头先我讲神学啊，或者古典音乐啊，或者美术史啊，亦都无任欢迎。喺民国时代，中国好多嘅留学生系去美国读书，一啲问题都冇。例如中国人而家好熟悉嘅建筑家梁思成同埋佢嘅太太林徽因。是不是曾经去美国读宾夕凡尼亚州大学读建筑系？另外仲有这个思想家胡适去康乃尔等名牌大学呢是读哲学。另外仲有一位呢文学家梁实秋亦都是哈佛大学呢是读英国文学。回到去中国之后呢就是翻译了全套的莎士比亚。另外仲有一位我们很多人敬重的逝世了不久的历史学家出身自新亚书院就是余英时教授，他是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博士，毕业之后在普林斯顿任教。这些呢从来未见过美国政府呢是说要吊销他们的签证。还有一位 很有才华的语言学家叫赵元任，他呢也都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一位很有才华的高材生，考获庚子赔款。中国留学生去美国的留学有长达100年，由慈禧太后那时候开始赞助，直至到现在是相安无事。为什么你现在搞到要 Donald Trump 政府和卢比奥要吊销这些呢是学习关键学科的一些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呢？你就自己看看中国国家情报法咯，是你自己号召的这些学生，无论在何时何地在国外，一旦国家有所征召都要为中国呢是猎取情报。你2017年已经通过了这个法律，在八年之后 Donald Trump 才做事，我都觉得美国佬好迟钝啊！以前相安无事，为什么现在有事呢？咁会唔会系受害人嗰方面，你又自己检讨下先咧，系咪啊？啱唔啱啊？你自己检讨下啦，唔好乜嘢都人哋错啦。Donald Trump 癫唔癫？癫，衰唔衰啊？衰，扑唔扑街啊？扑街嗱，咁开心未啊？开心翻啦嘛？咁你自己系咪完全系洁白无瑕？ 你是耶稣，你是天使，你是完全没错的。你是不是真的世界的中心啊？是不是真的银河系啊？所有的星体都是围着你一个三千年古老文明啊，是转动啊，错的永远是人地，是自己没错啊，是不是啊，鲍生？ 刚才呢提及呢即如果不涉及关键学科这方面呢都还可以呢回避得到。但是前面那句呢就是跟共产党有联系。 connection。 connection 这个字呢就可圈可点了。因为你都知道很多的外国留学生即是讲来自中国大陆包括来香港那些呢他们都有学生会的。他们都有组织的。这些组织呢他们上面呢是有一些领导的。他们定时呢都要开这些会议的。咁而且呢部分嘅呢啲咁嘅學生會呢係同一啲侨聯嘅組織有關。咁侨聯係咩呢侨聯其實就係好聽嘅就係當然海外呢啲華僑嘅一啲咁嘅組織或者係佢哋嘅會員啦。咁但係呢裏面呢當然就係共產黨係領導嘅。咁所以呢根據呢呢啲我哋普及嘅常識都知道呢喺海外嘅留學生呢佢哋同共產黨呢即使他们不是共青团出身他们都会间接或者直接呢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那这方面呢就是 connection。那所以呢你避得开这个关键学科你避不开这个 connection 这个字眼。那究竟这个 connection 的程度是什么为之严重什么为之叫做普通呢这些个决定呢就在美国政府里面了。当然要现在说看埋他的社交媒体啊又或者他们的背景调查究竟他们的父母如果都是共产党的或者是官员的那这个学生那当然就是同这个共产党有 connection 啦。那所以这部分呢就要看跟住落去的執行具体的情况但是有成如果根据资料23到24年呢有227000多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美国。咁即係讲緊呢几十二三十万人嘅。咁呢个数字唔系细嘅。咁而且呢个外交部发言人呢毛宁呢就第一时间扑出嚟呢就还击。你见到呢外交部发言人呢咁大嘅反应呢就知道呢呢啲系切肤之痛啦。切肤之痛咩原因呢咁大家去想象一下。佢话呢呢、这个美方以意识形态同国家安全为借口无理取消中国学生嘅签证。嚴重損害中國留學生的合法權益，好好笑！呢啲人哋係美國嘅內政。中國成日話咧，呢個美國係粗暴干涉咧，就中國或者別國嘅內政。咁而家美國去進行呢個留學生簽證嘅篩查或者叫做調查啦。咁你有乜理由？你話咁係損害你嘅合法權益？呢啲係人哋嘅內政，你唔去讀咪冇事咯？我再用嗰句啦，即係咧。李家超话斋，你唔喺现场出现就冇事噶啦，你唔喺美国呢个大学嘅现场出现，你就唔使俾人筛查啦。权益你唔使喺度大声疾呼。仲有一点最好笑，佢话呢个美方系一个政治性嘅歧视性做法，六穿咗美国一贯标榜嘅自由、开放、方言，只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嘅自身形象、国际形象同国家信誉。哈，好笑啦！喂，美国而家佢攞石头剥自己只脚。即我 非常之好啊！ 非常之好啊！对于中国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嘅。佢只要美国冇晒信誉啦，冇晒形象啦，啊冇晒呢个呢、这个国际形象啦，咁自然啊就会俾人唾弃啦，自然就会俾人孤立啦。 东升西降啦， 又可以上位啦，系咪先？咁你无令你嘈乜嘢咧？咁美国而家佢跳崖又好，佢跳海又好，佢自己咧 鼓励佢 爆又好。喂，你应该啊乐见其成啦。使乜嘈啫？系咪先？ 系冇错。嗱，呢个咧 ，Donald Trump 咧，点解会咁样做咧？啊，当然就系哈佛大学为首，其他好多呢啲美国常春藤啊，呢啲里边嘅左岩、左交、左匪嘅学生，同埋外国学生自己攞嚟战啦。啊，当呢个哈马斯恐怖组织喺10月7号啊，就咧呢个对以色列啊嗰边嘅音乐会恐怖袭击啊之后。就是美国啊，喺140间大学嘅校园咧，系同时爆发支持哈马斯恐怖组织，同埋啊抗议同埋谴责以色列嘅示威，一面倒一定要讲，并冇另外相反嘅立场。犹太人啊嘅学生咧，系唔敢或者咧系冇组织到咧，系呢个支持犹太人同埋支持爱国以色列啊嘅游行示威，一面倒。嗱，呢个咧 ，Donald Trump 认为同埋共和党认为。 是违反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外国留学生，我俾个签证俾你，唔系叫你踩入嚟美国嗰度参与危害美国核心价值观嘅示威活动。如果你要搞，请你咧系离开美国。呢个系咪美国独有？我话俾你听，唔系，因为中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所颁发嘅有一套叫《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留意系管理。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是要接受中国教育部的管理。这个管理规定里面，我读给你听，是第30条，这个好像基本法一样。30条里面，高等学校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对外国留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学校应当教育外国留学生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及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尽尊重我国的社会公德和风俗习惯。美国一样有社会公德，一样有风俗习惯，就是不容许恐怖主义。美国呢操纵经济和政治，个个都知道是犹太人。你喜意又好，不喜意又好，你现在十几二十个州呢在举行这些反以色列的这些政治的行为啊，呢啲咁嘅抗议咧，系大大伤害咗美国犹太人嘅感情。咁我喐你得唔得？以往发生过好多次，就当台湾艺人去到中国大陆嗰度演唱，一下讲错，唔小心讲错句说话，咩台湾啊、中国啊、两国啊等等咧，都即刻俾人声讨话伤害咗中国人民嘅感情啦，系咪啊？咁中国人民嘅感情非常之脆弱，美国犹太人嘅感情咧，亦都一样脆弱啫。因为犹太人有钱过嚟呀，越有钱呢嗰、那个民族感情系越脆弱，咁得唔得？咁仲有呢、这个呢中国教育部啊，系对于外国留学生啊嗰、那个管理规定啊，第34条，听住啊，外国留学生经高等学校批准，可以在校内指定的地点和范围举行庆祝本国重要传统节日的活动，但不得有反对攻击其他国家的内容或违反公共道德的言行。这些这样的留学生，我无论你是来自哪里，你在美国大学的校园 是举行有反对攻击其他国家，即是以色列的言行，你连中国教育部听着是对于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都明文讲明是违反，不能容许。咁请问你中国外交部发言去指责 Donald Trump 去做同样嘅事，点解唔合理？如果佢唔啱，咁点解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啊颁布呢个对外国留学生同样嘅规定系啱呢？系咪？所以我问一句，呢、这个宇宙系咪围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转嘅呢？嗱，系啊嘛，系咪啊？ 其实今次咧系攞嚟衰嘅。在去年咧，当好多嘅美国嘅院校嘅学生出嚟示威啊、占领啊、扎营啊、去反美啊、同埋反以色列嘅时候咧，其实中国嘅留学生咧就乘机参加，乘机咧就借呢个机会咧去反美。嗱，其实好多时候咧，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之间嘅恩恩怨怨，关你咩事啊？ 仲 有，其实中国政府嘅立场，佢你又何必咧？自己去盲衝地跟啦，結果咧就係嗱喺舊年啊，喺網絡上邊揭露啊，喺洛杉磯啊嘅分校，加州大學嘅分校校園裏邊，當時咧就有好多嘅學生咧出嚟示威，咁警察咧就入去校園就拉人，咁拉咗百幾個，裏邊咧揾後來接受媒體嘅訪問啊，咁有一啲咧就個拼音咧就係中國人嗰啲名，即係嗰啲。 即是大陸仔啦， 係啊，即係普通話啲拼音啦，咁一定咧就已經知道咧佢哋係中國人啦。另外又影到有啲影片，就一個中國嘅女留學生就蒙咗面啊，就參加反以色列抗議活動， 過癮啦，過癮啦。 咁啊，跟住咧就警方就脱，即係除咗佢個口罩同面紗之後咧，咁佢就望住鏡頭一笑，咁呢個咧亦都係咧。見到是中國的女留學生，嗱呢啲只是例子啊，中間仲有很多影不到啊，或者蒙曬頭啊、蒙曬面嗰啲，咁裏邊咧佢哋就係諗住咧就乘機參加，就一齊反美， 咁啊觉得好过瘾。而家要找数啦，或者女街坊啦， 或者去埋啲示威活动沟仔咧，好浪漫啊嘛，系咪啊？嗰时大陆有一本小说叫《青春之歌》啊嘛，就系讲啊，系嗰时喺国民政府啊嘅时代，啲大学嘅左倾啊学生咧。在这里反饥饿反内战反国民党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 chill， 是很浪漫很理想主义，往往呢就堕入爱河嘛，梗的啦，这些是吧，戴着个面纱、啊、然后竟然都警察揭开个面纱对着个警察妈然一笑、啊、对不住我的中文麻麻地、啊、叫妈然一笑，那你不是想抠那个差佬是吧，这些呢是题外话是吧，但是Donald Trump 同埋卢比奥而家要驱逐呢啲曾经系参加过校园反以色列啊嘅示威，所有嘅外国嘅留学生系做得完全正确，因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接受外国学生管理规定嘅第34条，请你哋自己上网睇下中国嘅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呢是完美无缺的，是正确的。所以 Donald Trump 和卢比奥相信一定有参考过中国、啊、这一条这一套、啊、对外国留学生、啊、这个管理规定、啊、的第30条、31条和34条。What's wrong？ 有什么问题先？有什么问题？ 整件事最好笑的地方。 哇 ,Donald Trump 不啱啊， 你知不知道 法西斯啊，咁你咁咪即係话大陆啊中国教育部系法西斯，喂你小心啲啊。 嗱 我唔承认啊，我认为佢呢个教育部嘅管理条条合理，非常正确。 你讲 嗰啲。因为俾你呢班嘢喺度搞我呢系干扰啊，系校园其他同学嘅正常学习。 但我将个 scenario 试下调转啦，我当你哋做返一模一样嘅嘢啊，你系喺度反以色列同埋反美，照样蒙面蒙头戴面纱举晒旗。在个校园里面呢游行，但是个地方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你可以你试下在中国大陆的校园里面做同样的事。我不是叫你反中国，不是叫你反北韩，也不是反普京，你是反美和反以色列。你都没有资格，你都没有可，你都没有能力在中国的校园里面 去评价。 你明不明白啊，即系呢件事最可笑嘅地方系咩？即系你喺自己嘅国家里边，你都冇咁嘅权利去反美。你走到去美国嘅校园里边，使几廿万一年读书，跟住去反美， 有书唔读， 你系咪有精神病啊？ 系啊，仲有啊，唔好讲话中国留学生啦、啊。你而家中国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咪有好多啊，来自欧洲啊、其他国家嘅留学生嘅，系嘛？嗰啲交换学生啊。啊、你那些学生敢不敢在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校园、啊、举行一场反俄罗斯反普京、啊、谴责他侵略乌克兰的游行示威、啊、你就试下、啊、你大陆、啊、在外国有很多家孔子学院、啊、孔子学院教鬼佬什么、啊、孔子的思想第一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中国人是不想外国的留学生、啊、在你们那个国土那里是举行任何支持哈马斯或者这个叫做任何叫谴责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游行示威，是任何去谴责缅甸军政府在2020年是镇压昂山素姬等缅甸青年示威的行为。你们不敢，同埋一旦你们敢做会被拉，你凭什么去谴责 Donald Trump 和卢比奥是禁止在美国国土校园内同样的行为， 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你 孔子学院记住孔子讲乜嘢？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系咪？ 呢个当然啦，我都话啦，我退一百步，我当你继续反以色列，支持哈马斯，揈晒嗰条巴勒斯坦三色旗，你可唔可以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里边校园里边做呢件事啊？你都唔可以，你都冇资格，你都惊俾人拉。咁你自己走去美国做呢件事，仲要使钱去留学，啊，好可笑啊！成件事系， 所以你喺度闹卢比奥做咩啫？ 你首先，我觉得 就算喺排 买翻机票翻北京， 自己走咯。 你去天安门广场，你去反以色列同埋支持哈马斯，你可以喺天安门广场 揈住呢个哈马斯同埋呢个巴勒斯坦旗，你行两个圈俾我睇啊！ 你去北大同埋清华校园咧，系举行一场支持乌克兰人民英勇啊，系对抗侵略者普京啊嘅罪行，咁就得噶啦。你可以举行到半个钟头咧。而不受干扰的话呢，咁你呢班中国留学生喺哈佛啊，喺等等同样做一件事，就係、是、你义正词严。 你都话啦，如果你返到中国你都做到嘅，你跟住喺美国嘅校园你做冇问题，我写个服字，但如果你喺中国大陆唔敢做，你做唔到嘅嘢，你唔好喺度懒叻喺度美国。 所以人哋冚你孔子学院呢都系抵你嘅理所当然㗎。因为孔子你中国人都不会遵守啊，你真的跟鬼佬讲什么孔子啊， 即我不是看小中国人，我也不是看小这班中国留学生，但事实上 不敢看小 在中国大陆， 你为什么看小你啊， 在中国大陆里面啊，为什么是只鹌鹑，为什么粒声不出， 为 什么离开了中国大陆之后呢就变成一个呢、反对这个极权的勇士，我指的极权是美国、或者以色列啊，支持弱势，你口中的弱势巴勒斯坦啊，这些哈马斯的弱势，为什么你突然间个人格会变得这 么 离奇的呢？ 你比美国人和欧洲人看到他就说你一个字叫 coward， 就叫懦夫。coward 呢在西方文明社会是被人鄙视的。所以呢你不要怪人家排华。现在就算卢比奥和 Donald Trump 是排华，他都有足够的依据。广 东人都有个字叫门口狗。 咁又唔好咁讲，他怎点会是狗呢，他是人嚟㗎嘛，在生理上。咁又唔好咁样刻薄，係咪，或者人都是或者类似人形的动物啦，唔好讲个字，我听到好硬耳啊，鲍生你唔好咁样讲。 哦，咁样。 咁样呢即 係 我哋讲逻辑啫。我哋讲逻辑啫，讲事实㗎嘛，係咪，好啦。而家咧就卢比奥咧就楞埋啊中国香港，嗱呢个麻烦啦。而家我相信咧喺哈佛啊、MIT 啊就有大量啊喺香港嘅国际学校，或者咧香港嘅 Band One 学校啊，佢咧送咗去啊美国读紧书嘅一啲学生啊，例如佢阿爷系董建华特首啊，又或者是一啲人大政協啊咁，嗱呢啲咧，如果盧比奧咁樣查落去，又算唔算同中國共產黨有 connection 咧？嗱，政協副主席係咪 connection 咧？或者榮休嘅政協又算唔算係 connection 咧？嗱呢啲咧就睇下阿盧比奧同埋佢手下嘅聯邦調查局咧係重手定係輕手啊？嗱呢個咧就會相信會對香港啊！嘅好多上层社会同埋有钱嘅嗰啲家长造成一阵恐慌啊，因为佢哋虽然咧系满口都爱国啊，支持呢个港版国安法啊，支持止暴制乱啊，同埋绝对支持啊呢个立法会啊系完善选举方式啊，系嘛，或者话大湾区好好食啊，但系仔女咧系送去英国、美国系不计其数， 系啊， 就希望佢哋啲仔女冇事。當然這個決定權就不在我度啦，我哋嗰度啦，係嘛？我哋梗係希望美國佬鬆手啲啊，以和為貴啦，係嘛？美國領事館到底咧會唔會協助調查，或者上面有名單咧？呢啲唔知啊，但係咧就求人得人啦。因為中國香港特區呢幾年咧係不斷強調係咧中港兩地已經融合啦，係嘛？第二次回歸啦，係中國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啦，係嘛？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成為歷史文件了。當美國是成日想對香港不同對待、個別區待對待還有優惠的時候呢，你中國香港特區不斷有人提醒美國，其實不是的，我們跟中國是一樣的，一國兩制一國行先，那你就逼到盧比奧這樣出手咯，是吧？不過不用氣餒的，現在東升西降，哈佛、普林斯顿、MIT 咩加州冇得到，翻去清华同埋北大系无条件取录，呢、這个咧可以叫做塞翁失马就焉知非福。将来你有北大同埋清华嗰个毕业生嘅学历咧，系会更加咧系值钱嘅，因为而家最近有啲大陆嘅民企都讲到明，系唔会招聘海归派，犀利啊，系嘛？呢啲第一个带头表态， 石破天惊，因为咧最近1925年4月，中国格力集团女董事长董明珠喺股东大会嗰度咧系豪气干云，公开表示，佢话以佢个集团人才培养绝不会聘用一个海归，包括由美国留学翻嚟呢啲中国人。所以董明珠董事长嘅呢一番咧，系充满民族尊严同骨气嘅言论咧，喺网络受到小粉红嘅一片赞好。亦都可以讲啊，董明珠呢位女中豪杰咧，系高瞻远瞩，喺四月份已经咧系睇出咗 Donald Trump 同埋卢比奥呢对癫佬咧，系会向中国嘅留学生痛下杀手。而且佢亦都有警觉性，系知道呢班人经过美国啊嗰个价值观嘅洗礼同埋洗脑翻嚟咧，佢哋嘅阶级立场同埋民族节气咧，可能守唔住，甚至有好多咧系会成为间谍翻翻嚟。嗱，呢个政治触角咧，亦都系非常之咧，系令人咧系阴劲嘅。你点知里边啊系冇一啲咧系一早由中情局啊拆反咗嘅中国留学生，叫佢哋扮啊满腔激愤，系咪一路嗌住口号，一路上飞机？其实咧就系翻翻去中国，全部咧系转入北大同埋清华，倒转头系偷窃翻北大同埋清华晶片研究同埋机械人 AI 嘅成果咧。你点知系咪三年之后佢喺北大清华系攞咗博士之后，跟住又翻翻去美国 MIT 读博士后咧？嗱，呢个咧经董明珠企业董事长咁提一提咧，我觉得系有必要去要咧系加强防范。所以睇一件事唔好净系睇表面，美国佬咧系非常之坏噶嘛，尤其系 Donald Trump， 你唔好以为佢癫。所以对于呢啊数以万计嘅中国留学生翻嚟咧。如果我是北大清华咧，我会提高警觉啊！呢个世界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相反，中国香港特区咧就好傻咁啊！哎，过嚟啊，系嘛，特首啊，啊加埋个科技大嚟啊嚟啊嚟啊！哎，真系缺乏一啲政治经验咯，系咪啊？吓，呢个世界边有咁简单啊？美国里边好多阴谋诡计噶。嗰阵时连刘少奇个老婆啊，叫黄光美啊，喺富人大学读物理系啊，系全教士办嘅，都俾毛泽东主席定性为美国特务啦，然后监禁12年啊。啊，毛泽东主席啊，系光明伟大正确嘅，系唔会错噶。连刘少奇个老婆都系美国特务，何况而家掟翻嚟嘅数以万计嘅中国留学生，你谂你啊，我唔知道啊。系嘛？我提问题咋，系嘛？而家呢个时候系非常时期，要提高警觉啊！有远对抗啊，里边咧冇咁简单噶咯，我成日觉得系嘛？ 嗱，而家咧就李家超咧就喺立法会嘅答问大会上边咧，就回应翻有关于哈佛大学啊禁呢个招收呢个国际留学生嘅一事。咁啊，佢个回应咧就照搞，佢就话咧香港有教育优势，咁有1100平方公里嘅地方有5间百强大学，咁啊，佢觉得咧而家咧系一个啊危机中嘅机遇啊，对于香港嚟讲，嗱，我哋都讲过啦，即系第一咧就唔使咁心急嘅啊，因为而家咧哈佛大学嘅即系如果真系有要转校嘅国际学生咧，如果真系要嚟香港咧。嗱，唔使你招手，佢哋都会自动到，因为呢个咧系一个市场定律，唔需要咧你自己提供呢啲咁嘅学额咧就接收佢哋，因为咧喺国际上边咧去美国啊去读书咧呢个系我哋叫 first priority。其实好多嘅中国嘅留学生咧，大家都心知肚明啊，有能力有关系嘅就系欧美嘅啊呢啲名牌大学，次一级嘅。佢哋就會去咗澳洲、紐西蘭呢啲，佢哋時區接近啦，嗰、那個學費咧就廉宜啲。嗱，再差一啲嘅，對唔住啊，我真係要咁講，就嚟到香港啊或者澳門呢啲咁嘅大學啊，部分就去咗新加坡，因為呢部分咧嗰、那個成本咧係更加低。嗱，呢啲全部咧係個市場嚟嘅，因為咧 follow the money， 因為唔係個個嘅屋企咧都能夠負擔歐美大名牌大學嘅。呢啲嘅學費，咁所以其實你叫佢哋依班有錢嘅權貴子弟，甚至部分係可能係富三代、紅三代、官三代咧，